判断陈燕林死因不确定，亦都解释不到为什么遗体会全身赤裸。他说原力可能是其中一个死亡的原因，但不能够完全确定，并指出如果一个懂得游水的人选择跳海自杀并不常见。陪审团问有没有可能死者是被人用哥罗芳迷魂之后推落水，李玉华说由于遗体已经腐烂，要验出残留的气体很困难。发现陈燕林遗体漂浮的市民昨日作工的时候说，去年9月22号上午，他和个仔坐三板艇出海钓鱼，发现浮尸之后报警。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亦都有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6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8蚊，升7.5；小米集团25.05，升1.55；阿里巴巴282.4，跌4毫；美团点评266.4，升10.8；青岛啤酒股份67.65，跌2.95；中国平安81.6，跌9.5；比亚迪股份86.65，升9.7；药明生物198.6，跌2.8；微创医疗36.6，升1.35；港交所392.6，升5.1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394，瑞士法郎8.603，澳元5.736，加元5.961，新西兰元5.242，欧元9.2856。每百日元对港元7.3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8点，跌1点。港金现价报18,400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97美元，卖出1,98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湾仔半山嘅坚尼地道下行啊，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段咧就比较多车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至油街段都系多车啊。九龙方面啦，佐敦嘅文苑街因为有临时工程啊，文苑街介乎文成街至文昌街一段咧有临时封路措施，经过时间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啦。而九龙湾林兴街咧，亦都系有临时工程，近住消防总局嗰段嘅林兴街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附近嘅宏光街交通比较繁忙。新界咧，粉岭公路咧就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部分嘅慢线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都系要小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需继续想，想快乐。 歌就系带你行咗地狱一转，洪卓立呢首嘅新歌就相反，同你希望喺个旅途入边揾得翻个乌托邦，揾得翻嗰种嘅快乐嘅。新歌叫做《我们都想旅行》，跟住呢位歌手咧，佢藉住呢一首歌都系好似经历咗一趟嘅旅行一样，但系 celebrate 单身嗰种嘅快乐。 Yeah, it's been a long night.Long time since I felt this good on my own. Lots of years went by with my hands tied up in your ropes. Forever and ever, no more. The midnight sky is the road I'm taking. Head high up in the clouds. I'm a wanderer, I don't belong to anyone. Oh no, I don't need to be held by off of her face. Said it ain't so bad if I wanna make a couple mistakes. You should know right now that I never stay put in one place forever. was born to run. I don't belong to anyone. Oh no, I don't need to be loved by you. Fire in my lungs can't bite the devil on my tongue. You know, I don't need to be loved by you. See his hands on my waist, don't you never be replaced, baby. Oh, you know it's true. Yeah, that I was born to run. I don't belong to anyone. Oh no, I don't need to be loved by you. Yeah. 欢迎继续做 Miley Cyrus。有句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离开一段 toxic 嘅关系，享受翻嗰种单身嗰种快乐嘅感觉，重新掌控自己嗰样嘅生活，亦都唔再系另一个人嘅附属品，享受嗰种夜晚嗰种自由自在。嚟自 Miley Cyrus Midnight Sky。 Shoulda。Shoulda, woulda, continue on after one now. Once I do, I may never look back. Once I get fucked up, could it ever be enough? Nah, never gonna play it tough, tough. I gotta get it 'cause I'm on a bubble. 知道清楚，今晚想一起碰上了，即使片刻不能离。前日刚彼此抛尽碎纸机，各有各记挂着太短时期。来换两句我爱你，看似就要飞，然后道别，当若像幻灭的滋味。谁若问我，我问你，就是没有对不起。如若你来不起。管给光辉光到了不起，要与你暗里耀眼得神奇，呼吸声听得见是有挑剔，这次你终至没有差毫厘。来换两句我爱你，看似就要飞，然后道别，当若像幻灭的滋味。谁若问我，我问你，就是没有对不起。 继续都是夜晚，但你今次讲的就是夜晚那种的热度。 趁我有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 十万毒涉事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考评局公布2021年文凭试的一次过应变安排，24个甲类科目的笔试延至明年4月23号至5月17号举行，预计明年7月21号放榜。考评局表示，明年文凭试的中英文科考试取消，另外取消9个甲类科目的校本评核。5个学科的校本评核要精简，包括通识科的独立专题探究 IES， 占分由 20% 缩减至 10%， 考生只需要完成通识科 IES 的 A 和 B 部分，但 C 和 D 部分将会取消。IES 的占分将会缩减至 10%， 其余各份的试卷占分将会按比例调高，通识卷一将会由 50% 提升至 56%， 卷二将会由 30% 提升至 34%， 另外四科包括中文、英文、设计与应用科技和视觉艺术科的校本评核亦都会精简。考评局亦都将会精简体育科和音乐科的实习考试，同埋精简九个甲类科目的笔试要求，包括减少作答题目，或者将部分的必答题改为选答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逐点回应医管局员工阵线杯葛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所提出的质疑，希望团体能够回头是岸，支持检测计划。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瑶回应的时候强调，要求政府封关是要求政府做好包括关口检疫和管制措施，并不是不让香港人回香港。他说有专家指第三波的疫情是由于海员免检疫来港在社区走动导致，如果当局不做好相关的措施，可能会出现第四波疫情。罗卓瑶认为，即使是既然政府是有国家的支援，应该更加有意义地运用资源，包括为高风险群组多次做检测。他批评政府政治抹黑，只要反对全民检测就是反政府反中央，强调医管局员工阵线是从公共卫生和科学实证提出质疑，促请政府不应该浪费资源做劳民伤财的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没有三权分立。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批评有关的讲法可笑和不尊重司法机关。他说由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删改教科书内容，以至是林郑月娥支持有关的做法，反映是他们收到指示之后的政治举措，再一次出现基本法第22条的情况，即是过去和今日的理解南辕北辙，令人更加担心香港的情况。郭荣亨说，三权分立是普通法下的重要宪制原则，终审法院将会在11月处理禁蒙面法司法复核案，当中一个重要论点是三权分立，相信中院将会就此原则作最新和最具权威性的论述。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自己的支持者在近期街头冲突中的角色辩护，认为他们只是自卫。上个周末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示威中，有特朗普支持者和反警暴示威者冲突，一名男子中枪死亡，另外一名青年涉嫌在上星期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的示威中杀死两人。传媒翻查片段发现疑犯曾经出席特朗普的集会。在记者会上，特朗普被问到会不会谴责暴力行为，他说知道很多自己的支持者聚集，但都是和平的示威活动。至于基诺沙士的案件，特朗普说根据新闻片段，他估计涉案的青年当时是陷入麻烦，遭人暴力袭击，如果不还击可能会被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98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1,22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1.5，升11蚊；小米集团25.2，升1.7；美团点评265.6，升10蚊；青岛啤酒股份67.5，跌3.1；中国平安81.6，跌9.5；比亚迪股份87.1，升10.1；药明生物199.0，跌2.4；微创医疗36.8，升1.5.5；港交所393.6，升6.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8，瑞士法郎0.902，加元1.302，人民币6.82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8点，跌1点。港金现价报18,40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7.21美元，卖出1,98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讲一啲行车线封闭嘅报告。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过咗观塘码头，应该是近住观塘码头。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咧，因为有工程做紧，而家快线系封闭咗咯，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系有车龙，龙尾喺观塘警署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接近观塘码头嘅快线咧有工程做紧噶，一大挤塞，龙尾喺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另外在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紧急维修工程要做，慢线是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心留意。隧道前方，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了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的弯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另外在九龙方面，伟业街介乎敬业街至到丽业街这段来回方向比较车多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地政总署的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小白爸爸留在家未开学，有什么可以帮小朋友做啊？ 留在家未开学，当然可以同小朋友阅读一下啲著名的经典，增强小朋友的文学修养，还可以引发他们对阅读的兴趣，绝对是在家抗疫可以养成的好习惯来的。 南京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今日喺电话旁边嘅咧，有阿 J 柳应婷啊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啊 ，Eric 你好嗱，今年咧嚟到第二首咧就系、是、你嘅 solo 嘅派台嘅作品啦，咁样样，咁啊两首歌咧其实都系有密语喺个歌名度嘅，我想问你系咪当做一个好似系列咁样嚟紧第三、第四首会唔会都系有呢一个密语呢、這个字喺你个歌名度咧？我就问啦， 其实会嘅，因为我自己啱啱。plan 出水形物語的時候呢其實就已經跟卡叔叔說話啊我今年是想出出三首歌啦三首歌都是想 keep 住同一系列咁樣嘅主題去出嘅。咁、 哦、 當時卡叔叔就未話啊一定要係咩咩物語咩物語。咁但係花姐話如果你想俾人哋睇出你係一個主題性嘅你不如全部三首歌都叫做咩咩物語啦。跟住就係啦去到構思個歌名嘅時候咁就小黑波諗咗呢個乜乜物語系列。咁新歌就叫做回光物語啦。 係啦咁樣。 係啦回光物語其實呢首歌呢係有少少故事除了個歌名是承接呢其實個故事我覺得都是有承接的。咁水形物語呢就是講個光線喺個水底度將個主角打返上水面啦引領住佢嘅希望啦。咁但係回光物語呢就係講話個主角上到水面之後個光突然之間消失咗。咁佢周圍嘅環境就變到好黑暗咁佢又唔知個前路應該繼續怎樣走下去咁就整首歌都在講他在跌落銀河是在找光的一個故事咯但是雖然找不到水形物語的光但是去到最尾個故事的時候呢主角就領不到啊其實沒有了光靠自己都可以去走出 一個新的道路的如果在黑暗度就算沒有光自己就是那個光咯、 哦、 那就想帶個 message 給觀眾就算你在一個未知的環境又或者你一個很驚的環境底下你不妨嘗試踏出你的第一步那其實慢慢就會找到你自己的道路咯。 哦 ,ok, 我想問呢因為是叫做第二步啦即是承接返上次水形物語啦咁。咁但譬如係引申到今次呢首歌剛才你講嗰個嘅 message 嘅時候呢有冇可能同阿Carl啊或者小黑有講過你心目中希望個故事嘅情節係想行到邊一步嘅呢又。 其实太 detail 嘅就冇嘅、嗯、但係我每次听完 demo 之后我都会寫一段文仔咁样去俾靠叔叔。跟住之后呢我再会将听完 demo 嗰个画面我会上网搵一啲 reference 啦。咁我今次搵咗 reference 就係一啲黎明前黄昏嗰啲景象。跟住之后有好多都系嗰啲倒影啊咁样嘅。跟住之后就阿、啊、小黑就话不如寫一个关于黎明前嘅黑暗嘅一个故事啦。咁、嗯 啊、 就讲佢个主角呢虽然系身处喺黑暗中咁、嗯、但系佢依然都系逆光前行咁样嗰个感觉囉。 喂但呢因为呢首歌呢同上一次都系呢即系水形物语啦回光物语呢其实我都觉得系你要好适用你嘅声线啦咁再要加埋阿Carl嘅編曲啦咁样。要营造到嗰种空间感呢其实都系需要你嘅功夫咁样㗎喎。 其实好难嘅，我觉得今次嘅技巧仲劲过上次嘅，虽然啦， 系 啊，咁由佢个 first 嘅时候嗰个细致度啦、 嗯嗯， 再加有少少孤单空虚感啦，跟住就去到去，同埋要你融入一个银河系，即系你跌入咗一个银河系，你会咩感觉？其实系好抽象嘅一个字嚟噶嘛，跟、 嗯、 但系要慢慢去联想咯，同埋今次。录呢首歌嘅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嘅嘢，咁就系喺录音室嘅时候咧，我就熄晒所有灯嘅，系啦，我尽量令自己去代入翻歌里面嘅画面，咁就好黑暗啦，跟住就冇晒所有光明啦，跟住之后系啦，呢个系今次录呢首歌嘅特别少少嘅技巧，同埋我录之前我系会听Billie Eilish 嘅歌嘅，因為我覺得佢嘅有啲歌咧嘅、 嗯、 唱法咧、嗯，我覺得係都幾啱今次呢首歌嘅。佢好輕啦，跟住之後佢可以好，就算好唱得好輕，都可以抽你入佢個世界度咯。咁我好想 嘗試一下用佢嘅唱法將大家帶入呢個銀河系裏面咯。 係，咦？咁個Carl應該幾開心喎，因為其實你好投入呢件事啦，同埋即係你會就算喺唱嘅 vocal 嘅處理上面，你已經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先至入錄音室啊嘛。咁佢有冇察覺到呢一啲你嘅用心啦？咁然之後佢又有啲咩反應咧？今次同你第二次啦，即係錄 solo 嘅歌嘅時候都。 其實Carl叔叔今次俾我嘅 comment 係進步咗嘅，因為可能我覺得係始終經過咗第一首歌嘅錄音啦，再經過咗前排我哋 Mirror 係。同个 Carl 合作，咁我哋其实对嗰个录音室嘅环境已经好熟悉噶啦，系啦，跟住之后冇咗嗰个陌生同埋个紧张嗰个感觉咧，咁变相出到嚟录个录音嘅效果都几好嘅。咁但系其实我试过录第二次嘅时候咧，我 系 其实有失声嘅情况出现过嘅，系啦，因为嗰日就系咁啱系拍完 MV 之后嗰日，跟住我声带系肿晒啦，之后同埋脱水啦，咁我第二个 session 嘅录音。是唱不到歌的失聲那麼滯的 OK 那都要唞的啦沒得揀唱的 剛才說其實這個都是你的經歷之一咯因為當你自己很辛苦的時候你把聲音呢那都可以將它逼到去盡頭那看看你把聲音的可能性是可以是有幾高咯咁樣，即係人生未試過唱差， 冇啦，最差係嗰次，你要咁樣諗住，之後就會好嘅呢啲嘢。 其實唔係㗎，嗰陣都驚嘅，因為未完成個錄音啊嘛，咁我第三次應該會係點咧？咁最尾靠叔叔就俾我休息咗幾日，之後再嚟再錄過，咁就啊嗰日嘅狀態係幾好嘅，咁啊好彩。 OK。 喂，嗱，因为咧，头先讲咗啦，即系呢一首新嘅作品啦，嚟自阿 J 嘅咧，就《回光物语》啦，咁填词头先讲咗啦，小黑啦，咁编曲监制就黄双俊啦，作曲嘅咧就吴林峰嘅。咁我想问，今次系你邀歌啊，定系咁啱听到呢一首嘅 demo 咧？ 系我邀歌的， 系 因为今日我今次第二首歌其实都揾咗颇长嘅时间，初头咧。Cowsuke 就話啊，不如我自己作啦。咁但係去到後尾嘅時間咧，咁就因為 Cowsuke 佢太多嘢做，又要忙 Eason 嘅演唱會咁樣嗰啲，咁最尾就未揾到歌嘅，咁一路都好擔心喺出歌前嘅三個禮拜到啦。因為我咁啱咧，就同吳林峰嗰陣咧就。不如約出嚟 jam 歌，咁我上咗去 studio， 咁唱下歌咧，佢就話：喂，你近排做緊啲咩啊？有冇話要第二首歌會點啊？跟住我就話未有啊，我構思個主題，就係、是、一個風嘅主題，咁但係就未有歌，咁我又將主題啊，同埋我自己寫過一啲故事，我講咗俾佢聽，咁佢最尾就作咗呢個 demo 俾我，跟住之後就同係啦，跟住佢就同卡叔叔嘅構思之下就。改良過一個 melody 嘅，咁第一個原先嘅 melody 咧，其實佢就配合翻我個人多啲，咁就旋律比較重啦，同埋小字啲，因為我唱一啲小字啲嘅歌，佢覺得我唱一啲小字啲嘅歌嘅時候咧，那個 touching 係會再多啲。 OK， 係啊，跟住就改良之下就出咗《回光物語》呢首歌啦。 哦，但係你同阿吳林峰之前係點樣認識㗎？你哋係之前有夾開嘢啊，定係互相 follow 大家咁樣認識㗎？因為我見你哋之前都有一啲 YouTube 嘅片咧，你哋一齊去唱咗 live session 咁樣嘅喎。 係，其實我哋未唱 YouTube。live 之前咧，我係唔識呢個人嘅。 哦， 係啊，純粹係可能喺 IG 度大家有互相 follow 大家，同埋一樣好搞笑嘅嘢，我係以前我喺街我做 busker 嘅時候咧，我係曾經聽過吳林峰去唱 busking 嘅，即係佢 busking， 佢都係一個 busker 嚟噶嘛。係 係 佢當時就喺銅鑼灣度 busking 嘅時候，我都曾經企低喺度睇過佢嘅 live 嘅。咁當時就覺得嘩呢、這個人把聲好正，咁就喺網上面 follow 咗佢。咁去到近排我出歌嘅時候，佢又 follow 返我嘅時候，就大家去開始傾偈囉。即係唔知點解好似有種好熟悉嘅感覺，但係識咗佢唔係好耐。 OK， 係啦，咁就開始傾下傾音樂啊，咁就話不如出嚟 jam 歌啊，夾夾下就大家好 friend 咗咯。 OK， 前輩咁樣， 係 以前我都有聽你唱歌啊，咁樣。喂，咁因為講咗呢首歌啦，咁但係其實我想話咧，那個 music video 咧。个景系好鬼死靓，你真系喺一个山洞入边，咁然之后取景咁样啦，其中一 part 就系咁样。 今次呢个景系阿包导演谂出嚟嘅，咁佢拍节目嘅时候咁啱揾到呢个神秘嘅地方，跟住我就话，我想揾一个 MV 嘅景咧，其实有少少唔似地球嘅感觉，同埋。望落去其實大家都應該唔會覺得似香港係嘛、 啊？ 即係你睇個景嘅時候應該唔會覺得似係香港噶嘛？ 個山窿完全估唔到喎，係。 係啊，同埋佢係一個蝙蝠洞咯，當時。 係。 即係我拍攝嘅時候真係會見到有蝙蝠喺度飛嚟飛去啊。跟住同埋佢，我入到去個感覺咧，真係好似世外桃源咁嘅。咁就想配合翻個 MV 嘅主題，其實你嚟到一個未知嘅地方、未知嘅環境，你會好迷茫，你唔知點樣行，但係你會唔會繼續走落去咧？咁就哇，當時拍完出嚟，其實都好緊張個 MV 係點嘅。咁但係去到最尾咧，都出到嚟好靚啦， 靚啊！ 係啊，剪接之下好靚，做到我心裏面嘅畫面。 喂，咁嗱，而家因為已經有兩首嘅物語啦，咁樣咁下一首係已經準備緊未嘅咧？咁同埋會唔會繼續延續緊呢個嘅 storyline？就是、首先喺个水底浮到上水面，点样上水面呢？个光啊突然间冇咗，再去揾紧，然之后发觉、哎、自己都可以照亮自己个前路嘅咁样。咁呢个 storyline 会唔会继续延伸落去噶？ 其实应该会延伸落去嘅，咁但系 exactly 个故事情节系咩都未谂，而家仲系同阿 Cow 去倾紧，因为音乐今次嚟紧呢首应该都系揾翻 Cow 叔叔同埋小黑呢、这个。班底去做啊，因為都係想做翻個一系列嘅感覺。咁但係 exactly 有啲咩主題咧，我仲係構思當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OK， 同埋幾好啊，因為我覺得咧，即係三部曲咁樣啦，我當係一個，但你都可以跟住同一個監製，大家有個默契啦，同埋好知自己個思路想做啲乜咧。咁我覺得出到嚟嗰件事會個脈絡會清晰好多咁樣。 係啊，因為Cowsuke經過咗幾次錄音之下，其實佢都。 好清楚把聲音係點樣嘅。 係 嚟緊係啦，所以佢喺監我嘅 focal 方面咧，佢、係可以真係幫到我好多。點樣可以引將我嘅長處喺個歌曲度唱出嚟咯？ 係 OK。咁所以而家你就可以咧，就係、是、上去睇下阿 Joy 佢今次呢一個回光物語啦，呢、這個 music video 啦。咁啊，再去聽翻佢水形物語嘅時候，大家估下究竟下一首。会是点嘅呢，咁到时睇你估唔估得中啦，咁样。係啦，喂，咁今日多谢晒阿 Jack， 我係介绍咗呢首嘅新歌，谢谢你。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拜 拜。怀抱了怨恨，群力海中沉。沉重到缺氧时，无从翻身，仍故意抱憾，往深渊中沉，沉淀到碰见神，却不靠近，让世界变暗。 时候话，为咗国民同埋国家，会竭尽全力。共同社报道，自民党内多个嘅派系基本决定支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出战自民党总裁选举，预计佢会喺听日宣布参选。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今日召开会议，定出选举党总裁嘅细节。 報道話，由於今次屬於緊急事態，將會唔進行全體黨員投票，而係由自民黨參眾兩院嘅議員同埋各都道府縣支部代表投票。報道又話，47个嘅都道府縣支部各自擁有3票，合共141票，加上參眾兩院議員嘅396票，合共有537票。美國日前宣布制裁有份協助中國在南海興建人工島和軍事化的24间中國企業。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發言人說，在制裁名單上的中國公司將可以繼續進行在菲律賓的基建項目。杜特爾特將不會遵循美方的制裁規定，因為菲律賓是獨立國家，而且需要基礎建設投資。被制裁的中國企業中交建正是和馬尼拉附近格米地省一個的合作夥伴合作興建國際機場。菲律賓外長洛欽上星期表示，如果被美方制裁的公司正是和菲律賓做生意，他會強烈建議終止和這些公司的關係。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亦都有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15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31点，升53点，总成交金额1,33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9蚊，升8.5；小米集团25.6，升2.1；美团点评264.8，升9.2；青岛啤酒股份67.45，跌3.15；中国平安81.95，跌6；比亚迪股份87.75，升10.75；药明生物198.1，跌3.3；港交所394.6，系升6.91，微创医疗36.55，升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41，瑞士法郎8.604，澳元5.737，加元5.963，新西兰元5.25，欧元9.2916。每百日元对港元7.3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8点，跌1点。港金现价报18,400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76美元，卖出1,98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多车啊，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嘅皇后大道东西行去金钟方向，近住湾仔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噶。铜锣湾波斯富街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礼顿道近住波斯富街段来往方向右边线都有封路措施，希慎道近住礼顿里右线都是需要封闭的。咁现时礼顿道东行去希慎道方向，近住波斯富街那段就比较多车嘅。 九龙方面，观塘的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考明街一带比较挤塞的。新界大埔的东昌街有工程的。宝湖道西行线近住东昌街那段咧，现时较为多车。仲有就是粉岭公路啦，粉岭公路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慢线封咗路，现时嗰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揸车揸得耐咧就容易周身骨痛，可以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嚟到四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啊！你好阿琼 ，Hello Eric 啊！翻嚟之后咧，呢句介绍系我哋之前都曾经咧讲过佢哋一首歌嘅，叫做《守夜人》啊 ，Night Keepers。我哋之前介绍过我睡不着嗰首歌嘅创作手法咧，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就系佢系将佢系开咗一个咁样嘅活动，就系夜晚将所有失眠嘅人喺当下想讲嘅说话，或者等紧一啲 message 一啲嘅信息收集起嚟，写成咗一首歌嘅歌词，同埋佢歌词个 credit 真系写住众网友咁样啦，咁呢个我觉得系呢个世代底下，大家知道社交平台对自己影响力喺边度，所衍生出嚟嗰种新嘅创作方法啦。咁都系因为呢件事咧，其实都几得到大家关注嘅，因为大家都想睇我嗰句喺边啊咁样啦。咁某程度上，其实呢个玩法咧系几得意嘅。咁佢哋咧喺2020年咧，即系守夜人呢个组合啦，佢哋就应该叫乐队啦。咁佢哋就出咗一张新嘅专辑，叫做《使者》。咁其实成张专辑咧有太多的内容都是讲紧社交媒体对人类的影响。 Wow. 我觉得是很有趣。首先呢，今天从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做《谢谢演算法》。其实那个灵感就是来自刚才我讲话我睡不着那首歌的上面。即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网络有个演算法的。就是他计算怎样令到你看到他想你看到的东西。咁我都特登上網去 search 下，即係到底嗰個演算法係講緊啲乜嘢咧？咁啊，哎呀，我高估咗我自己嘅智商啊，因為睇唔明啊。咁我真係係哇！我睇完之後幾失落啊！你知唔知？ 你冇諗過咧？你 search 完一輪呢啲演算法之後咧，佢會 fit 好多呢啲 嘢俾你。超驚咁樣，但係佢都好彩 fit 咗一個咧。我覺得係講得幾好嘅，就其實依家個演算法咧，就有少少似我哋睇嗰啲喪屍片。點解你會覺得？那喪屍的群體會越來越大呢，還有怎樣可以令到我們說一個 product 或者一個文化，他想你知道那個資訊可以好像喪屍被咬那樣整個地方人都受到感染呢？就是因為其實每個人呢，我真是明白這少少，就是其實每個人都是那個點，所謂那個點呢，就是那個病毒那個散發出來的點。其实咧，你唔需要系嗰个源头噶，你个源头可能系你个 friend 啊。只要你同你个 friend 有交流咧，以佢嘅计算方法，佢就会觉得你同你个 friend， 你个 friend 喜欢嘅嘢，你都会中意嘅，就会介绍俾你啦。咁、 啊、 其实呢样嘢嗱，未必 100% 成立嘅。即系例如我有啲 friend 咧系好中意做空中瑜伽嘅。咁、其实咧，我想话我而家其实成个 Facebook 上边嘅广告都系叫我去做空中瑜伽。 但我都堅持冇理過佢。 你真係試下做空中瑜伽。 你揾條咁重嘅繩，咁嗰啲咩襟用嘅繩俾我先啦。 負重好勁㗎。 你真係 得㗎。 唔係，同埋你諗下，我仲喺上面轉喎。 係啊， 冇人可以 stop 到我。 你一轉就係停唔到啊。 嗰、那個。嗰、那個威力太 快樂啊！ 只係現場見到嘅同學會好快樂啦 ，disco 波咁啊！ 點解我要咁樣講我自己？但係又想像個畫面又好似好開心、好過癮咁樣。 正啊， 系啦。咁但系假設啦，即系我同我 friend 系一個好中意打邊爐嘅人，佢同我講呢樣嘢，咁我見到佢個廣告開始介紹火鍋嘅材料，咁我咪去睇咯。咁、 啊、 所以其實咧，佢嗰、那個即系佢就想講點解我睡不着呢首歌可以得到咁大嘅成功咧、 嗯？ 就係、是、其實可能十個人入邊得一個佢留咗一句言，咁佢就嗰個病毒嗰源頭。之後佢呢十個 friend 都會得到感染。咁、 啊、 呢十個 friend 入面呢，其實你唔使中晒十個㗎嘛、 啊、 你只要中晒兩個度呢，另外嗰兩個人呢各自有十個 friend 受到感染呢、 嗯、 你就睇到嗰個盤係會越嚟越大越嚟越大㗎嘛。咁呢個其實而家就係網絡上佢運行模式嘅嗰個一個一個形狀形態啦咁樣，所以佢就出咗呢一首歌叫做謝謝演算法。咁、 哦、 歌詞當中其實都有啲灰諧同埋幽默嘅，因為曲風都係輕鬆快樂嘅、 啊、 因為其實你會有啲疑惑㗎嘛，即係都係例如佢，我哋成日都會覺得手機偷聽我哋講嘢噶嘛，即係我同我 friend 真嘅，我相信嘅， 我都信嘅。 我都係好多次無啦係，我冇 search 啊啦，即係如果你譬如你用 search engine， 你 search 過某啲嘢，你即刻可能喺你嘅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會即刻出到一啲咁嘅廣告噶嘛，嗱咁你明啊？ 明。 但好多時係我冇 search 過啦，我可能啱啱同阿瓊子係講緊啊，近排我想買樓啊，唔知咩地產公司好咁先算啦。最我投嗰出地產廣告喎，我十年都唔會見到一次嘅，但係咁就。我覺得一次就可能巧合啦，但我試過太多次啦。 我好記得有個，我好記得有個 case 咧，係有一次我同我 friend 喺夜晚喺彌敦道上，大家知道彌敦道咧有啲夜晚落得閘之後，會有啲人黐啲 poster 上去噶嘛。咁嗰、 啊啊、 個就係一個新人嘅 poster、 嗯。 咁我啲 friend 就誒唔識喎，咁、欸、我咪介紹下俾佢識咯。跟住就好神奇，我哋兩個嗰晚 Facebook 上面嘅廣告都係嗰個新人嘅 MV，、 就 是、但係我哋兩個係面對面咁樣傾偈啫喎， 好神奇 喎、啊，係啊，好得人驚啊，好似鬼故咁樣，你咁咪好咩？你既然想借呢一樣嘢，你唔應該知道呢個咁神奇嘅運作模式係點咧？ 我覺得你好中意呢個新人，因為你又即係上次介紹俾呢個 friend， 呢、這個新人咧就咁嘅咁。 好啦，听过啦，突然间觉得好晒，因为我觉得嗰样嘢好神奇，同埋即 系 好神秘啊，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大家听下轻松下咧，因为太复杂嘅事情，嗯，其实我都真系理解唔到嘅。 好 warm 啊！我代表啲演算法多谢你哋，多谢佢。 我想问演算法系边位要代表嘅俾人？咁但系其实歌词当中咧就讲到就系其实演算法某程度上系会令你变废啲嘅，因为你发现你想讲嘅资料咧，其实你可能你日常沟通嗰啲倾偈啲内容咧，系会莫名其妙就出现咧，你就唔需要再动脑筋或者点样，你就自己喺度 loop 就得噶啦。 哦， 系啦，咁当中都提问到为什么只给我修图？和貓咪咁樣啦，咁因為佢就話啊唔好意思，因為我生活當中淨係關注點樣修圖修得自己靚啲，同埋淨係關注啲好得意嘅貓咪，於是乎演算法咪就會介紹呢啲嘢俾你識咯。 哦，係啊， 係啊，同埋我諗啊嚇，呢個都係好多文化討論嚟嘅，就係其實咁樣落去咧，你嘅知識或者人類嗰個發展係會越嚟越窄噶嘛，因為你某程度上你逃唔出呢個同温層喎。即系你中意睇嘅嘢，永远就系呢个中意睇嘅嘢，但系你好难发觉啲新嘅嗜好啊！ 因为有阵时候我都喺度谂紧，但系如果摆翻喺现实嘅生活，会唔会都系一样呢？即系嗰样嘢嗱，如果你当演算法就系你中意猫，咁你嘅社交媒体就不断 fit 啲猫嘅俾你睇啦，嗰啲 ad 啊咩都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系做人咁样，我好中意猫，你可能识嗰班朋友都系好中意猫，咁你又会唔会嗌我识一班朋友，我中意甲虫嘅咁？同埋蜥蜴咯， 我明我明。 咁其实会唔会都可能系咁咧？ 都系嘅，咁但系佢令嗰件事变得容易咗啊！即 系 我 决定系又或者可能就系因为我哋本身咁懒惰，我哋先至会坐喺屋企成日上网。 系啦，同埋咧，如果你唔系上网去见去识一啲识中意猫嘅朋友，你系要喺生活当中去揾嗰啲人翻嚟咧。其实你揾嘅过程当中，可能发现唔系一甲虫都得意啊，又或者系蚂蚁都得意啊，即系你会喺中间发觉到新嘢咯。但系你净系对住部手机，佢介绍晒你中意嘅嘢俾你咧，我系啦。我唔会想发过新嘢，虽然佢成日介绍空中瑜伽俾我， 哦， 我都唔会想自己喺上面转嚟转去。 都系嘅，同埋去到最后都系一个咯，即系其实到最后都系啲搵钱嘢咯，因为落得 reach 到你嗰啲大把都系 service 啊 product 啊， 其实嗰 类嘢。 而家呢个演算法用得最多都系市场推广啊嘛。 系啊，即系我前排有朋友都同我讲，喂，就算话有啲商家咧，你咪有啲咩优惠啊，叫你可能 download 个 app 又唔知填啲乜嘢啊，诸如此类就。送一三十蚊 coupon 俾你啦，咁先算啦。舉個例，咁然之後其實呢啲啊，都係幫佢做緊一啲嘅頭先呢啲嘅演算法嘅過程啊。因為你只要有 data， 就有演算法可以 fit 到俾你。 都幾好笑嘅，即係喺呢個大千嘅世界當中，我哋本來以為自己係粒塵。但其實你只係一個數字嚟嘅 啫，係啊，所以睇下你會唔會肯做嗰種嘅就係嘅，你有啲人會中意做噶嘛，就係突然間我可能有一段時間，我會即係 take a break， 可能係三日、一個禮拜、五日咁樣，我就完全唔用我嘅社交媒體嘅。 OK， 係啦。 但我想話呢隻碟當中都有啲歌講到呢個議題嘅，就係你唔想收到呢啲資訊，你唔想俾呢個世界呢個資訊爆炸嘅世界操控。其实依家只得翻一条路咋，就系冇朋友啊。 哦，又 当初都有讨论过呢件事，因为头先我哋讲咧，唔使你自己感兴趣啊，只要你朋友感兴趣，你同你个朋友倾过偈咧，个演算法都会俾到你啊，即系丧尸感染嗰个嘅逻辑啫嘛。 系 ，OK， 不过系咯，你睇下你自己有几。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你自己懂不懂去揸住個控制權咯。 係 係咯， 我控制我自己不去練空中瑜伽。 係啦，即係你秉承住呢樣嘢，係啦咁樣就 OK 噶啦。咁我 做運動可以講到咁自豪，我都算係香港發展史上嘅。 社交媒體都只是一個工具嚟嘅啫，你睇下，只要有阿瓊嗰一種堅毅嘅鬥志，無論你 fit 咩嘅空中瑜伽，我都唔會買堂噶啦。咁 冇錯， 你就可以保持到嗰種最純真嘅自我啊！ 堅定立場， 係啦，咁樣太好啦！ 好少我哋可以將啲嘢做得咁正能量，但喺我身上係得嘅。 係啦，咁頭先呢一隊嘅樂隊 守夜人 Night Keepers， 歌曲名稱叫做。謝謝演算法 係啦，嗱咁啊，但係香港近排都有一班人咧，佢哋都以係一個限時動態做咗一個主題啦。咁、 哦、 你諗啊，有兩首歌近排都有呢兩個字嘅，咁啊一個就係陳海榮啦，隔離入邊啦，係個歌詞入邊都幾重啫。哦，有 post 啲限時動態諸如此類，但你都唔理我咁樣啦。咁我就係喺個失戀嘅情歌啦。咁然之後，但係講另一個咧就係 Sensa。系啦 ，Sensa Capella 啦，系啦，咁而佢哋其实咧，新歌咧就系叫做限时动态，即系佢哋都系讲紧就系我哋同社交媒体啊， 系 嗰种嘅关系。咁系咩意思咧？原来就系佢话，好多时你会嗱，头先就系太多资讯啊嘛， 系 咁太多资讯，可能你去到极端嘅就系，其实我睇嚟睇去都系嗰啲嘢噶啦， 咁頭先你講就可能 product 啫，係啦。咁但可能哇，我可能睇嘅係新聞啊，可能睇緊係我關心嘅某啲嘢啊。當你久唔久你見到一次，你覺得哇好大件事喎、啊，每一日都俾你睇，每個鐘都俾你睇，每十五分鐘俾你睇、嗯。你然之後突然間有一刻，你可能會覺得。见惯见熟噶啦， 麻木晒啦， 系咯，我森林大火啫嘛，周围都系噶啦，咁关我咩事啫？你咁 skip 咗佢咯，我都系睇翻个袋啫咁。 咁你本身都真系好想睇袋咯。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其实都系想呢样嘢，就系话喂，我哋好多时而家接收到嘅资讯，但系你如何同呢啲资讯去到相处咧？ 系 啦，太多嘅时候，你又会唔会令到个人可能对某啲好重要嘅事情， 嗯、 重要嘅价值观，你又会麻木咗咧？咁样咁就 inspire 到佢哋咧，就写咗呢一首嘅歌嘅。咁而今次都有趣，因为就系、是、你平时听讲系 sensor， 你觉得好 warm 啊，一个听落啲人声真系好 rich 啊，好啲层次真系好舒服咁样啦，系咪？好。做作啦，咁样我就 系你啊嘛。 咁但系佢哋今次咧就系揾咗系一位香港嘅 rapper 咧，就同佢哋一齐合作嘅。咁啊呢位叫 Genius F 啦。咁啊原来佢系我问佢哋，点解你会想揾佢合作嘅？佢话哦系啊，因为佢系其中一位成员嘅堂细佬嚟嘅咁。 所以你话呢个世界最重要系咩啊？ 关系 系识人好过识字啊！你睇下。 咁而因为其实彼此都即系譬如你问系呢位嘅 rapper Genius F， 佢都未同过 Acapella 嘅朋友合作嘅。咁、 哦、 而佢哋呢度嘅 Acapella 嘅乐团咧，亦都冇试过即系同一个 rapper 合作嘅。咁、 嗯、 所以今次就大家发觉，咦，有啲有趣嘅事情可以发生、哦。系啦，咁就讲紧呢个 topic 啦，亦都俾咗一座即系如果你不嬲听开 Sensor 佢哋啲好 warm 嘅作品、 嗯， 今次就有另一种嘅感觉可以带到俾你啦咁样。咁啊揾嚟佢哋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叫做。限时动态。 随住年月嘅牺牲，试图将昔日留低，一直和谐嘅气氛化成微尘，逐渐流逝。唔想去带住遗憾，先要将佢好好捉紧，放喺心嘅底蕴，永不磨灭，好似木纹。 这半分钟给我。用我感官换你心境，这半分钟给我望见你刚刚望见的风景，在屏幕里算我始终会忘掉那小径，你我还有失应的保证，拍下甜蜜的，拍下然后等无法掉，拍下甜蜜的。是碎片仍够飘渺，拍下南瓜车跌下傻仙子，我不需要你像铁的心意，拍下糖不得跌下傻仙子，不需要为我宣告天意，拍下南瓜车跌下傻仙子，我不需要你说什么一辈子，只需要情愿一面，然后下一幅下一幅被故事忘掉，下一张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天下一天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位下一位被岁月忘掉。 以半分钟哭过，这半分钟便有哭声，以半分钟想过，在这半分钟仍有你倩影，在时间里揣摩，始终会磨灭那小径，你我还有不舍的感性，记住甜蜜的某段甜蜜生活故事，记住甜蜜的这段故事，会否留住心跳，告别南瓜车，告别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糖不辣，告别傻仙子，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南瓜车，记住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某些经过开始淡忘，原来没几多记忆，几多往昔可以上诉， 如没有经过怎么感觉，其实是时间因你一生都没遇过， 你昔日一直踌躇嘅被逼住淡忘，含混流水式嘅记忆喺脑海渐渐泛黄，所以趁今日仲有能力试去争取一次，保留拥有嘅好过变成历史当分不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多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参与社区普及检测计划，在立法会设置的检测地方接受采样。民建联蒋丽云表民建联的蒋丽云表示，过程并没有不舒服，检测之后亦都更加放心。他说采样人员的手势很好，不觉得痛楚。另一名議員何君瑤說，自己今次是第三次接受檢測，是第一次以鼻拭子方式採樣，認為有些似有水入了鼻的感覺，不舒服但是完全可以接受。他又呼籲市民接受檢測，找出病源，協助經濟重新起飛。考评局公布2021年文凭试的一次过应变安排，24个甲类科目的笔试延至出年4月23号至5月17号举行，预计出年7月21号放榜。考评局说，出年的文凭试的中英文科考试取消，另外取消9个甲类科目的校本评核。五个学科的校本评核要精简，包括通识科的独立专题探究 IES， 占分由 20% 缩减至 10%， 考生只需要完成通识科 IES 的 A 和 B 部分， C 和 D 部分将会取消， IES 的占分将会缩减至 10%， 其余各份试卷占分将会按比例调高，通识卷一将会由 50% 提升至56%，卷二将会由30%提升至34%。另外四科包括中文、英文、设计与应用科技和视觉艺术科的校本评核亦都会精简。考评局亦都将会精简体育科和音乐科的实习考试，以及精简九个甲类科目的笔试要求，包括减少作答题目或者将部分的必答题改为选答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没有三权分立。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说，香港回归前后都是行政主导，不可以用三权分立 来形容。本身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梁美芬说，三权必须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基础下运行，一定是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例如基本法规定，如果牵涉重大的行政决定，中央有最终的话语权。他认为林郑月娥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太迟表态，特区政府应该在1997年回归的时候就讲清楚，而不是一直回避、纵容和含混处理，批评过往几届政府都有疏漏。日本执政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和前干事长石破茂正式宣布参加党总裁选举。岸田文雄宣布参选的时候说，为了国民和国家会竭尽全力。共同社报道，自民党内多个派系基本决定支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出战自民党总裁选举，预计他会在明日宣布参选。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今日召开会议，定出选举党总裁的细节。报道说，由于今次属于紧急事态，将不会进行全体党员投票，而是由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以及各都道府县支部代表投票。47个都道府县支部各自拥有3票，合共141票，加上参众两院议员的394票，合共有535票。

这里不需要无尽的假面，只有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有时难忘的醉，忘记睁开的眼，害怕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无所谓的明天，却后悔的昨夜，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若还有机会让你知难而退，抵挡不住的诱惑，蒙上自己的生活，冲突矛盾谁与共，你说也说不完理由，爱得太多太啰嗦，爱得太少怕寂寞，孤岛高山和激动，而你从来不抬头， 大西川呀，阿扎掉这个人啊，拉玛勒玛勒阿扎大路那玛里乌啊阿拉巴阿扎巴那那里玛草阿巴老老的古拉扬那达乌里旁老一嘎勒巴勒巴哎呀啊出的干努那玛达出啊哎呀啊 下昼嘅4:42，翻嚟骚动音乐阿婷嘅部分。应该呢一首作品咧，喺我呢个时间呢一段时间都相当之多出现啦。简历有个五人 featuring 阿爆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界》。无论系当中嘅编曲嘅部分咧，电子加摇滚加上民族嘅曲风。定是歌曲当中传达的意思，我都觉得是新歌当中非常之出色的一首作品。刚才那首歌跟你讨论的就是新世界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样子呢，是我们曾经追求那种跟自然的和谐共处，还是我们可以帮他建立一个全新的秩序当中。现存我们还是生活在地球之上，可能外太空宇宙对于我们来说都算是一个新世界，又不知道由外太空望回地球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又是一样怎样的氛围呢？之后简历有吴清峰作品。 寂寞的太空人，等你回到陆地，回到平凡而不凡的生活。 开，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见我藏在那回忆里兀自亮起，而你看见的心已是数千年前死亡的和你一起的我，和我一起的你，和我们曾经泯灭的爱情，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中你在对谈如许，彼此经的日子里是中听，以为你说继续，原来你说的是离去。 嗯，清风作品。 旋转的太空人，等你回到人群，坐落在光明而不明的阳光里。嗯，某一刻或许你会在起。是为我闪烁过的心，而你看见的光是消息数千年后才抵达的，和你一起的我，和我一起的你，和我们曾经泯灭的爱情，在相遇，等你鼓起勇气飞行。 紧嚟吴青峰《太空人》专辑当中嘅同名作品，嗰个名称就叫做《太空人》。当中讲到由太空睇翻呢个地球嘅时候，其实嗰个太空人都有一种好深切嘅孤独嘅感觉啊。 真的会不想的站起来，然后对着镜子说，好多人还在等我。我想我是一个倔强又平凡的人，我要尽力的，我正尽力着。那时候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开始有人为我加油，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像哭的心。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一边听着听着， 变成全责任了。我不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努力就好了，也就足够了。那时候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挥着手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啊，幸好有一些人不需要我太多解释，只要求我几十年去换一点点天真走过的那些日子，我有了我的故事。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想哭的心。 成林的新歌，歌曲名称叫做《像是一颗星星》。首先吴青峰首《太空人》讲到个孤独的太空人在爱太空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好像一粒星星。而这一首歌当中的杨成林呢， 最大的成就是一些人会替我记得我做过什么， 就是那粒舞台上的星星，要多谢所有歌迷廿年来对他的支持。多谢有这些人在身边给到力量自己，让自己可以一路向前行，但是都会记得回家的路在哪里。 也不是第一次和彼此 say goodbye， 尴尬的场面总有默契避开，为了追逐梦想牺牲本来就应该，我说不过是和时间比赛，我比谁都擅长等待。离开又不是分开，为什么眼泪还是掉下来，记得回来，记得回来，不用回头看，未来在呼喊，生命太短暂，不值得你去就平凡。你喊糊里糊涂就会走散，只是时间的浪不简单，会不会把你脑海里的我给冲淡。离开又不是分开，为什么